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沉重的影子，随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沉重的影子，随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由不得你想浅尝即止，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沉重的影子，随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将你的声酸苦的旧知，还由不得你想浅尝即止，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